You ready? I'm ready. I'm ready. You ready? You ready? We ready? Let's go. Get, get. Sorry. 同学回归日国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频道，就是不想睡，就是不想睡，就是不想睡，就是不想睡，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。 真心一片，心高的肚的节奏跳，脸挂着气色嘴巴笑，直到摔在身边绕，苹果让你咬，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。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，为灭霸大唐仅有摧毁之土壤，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，去都望着八方，地图忘了四故乡，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，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想变成了历史，努力又记得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，穿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，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，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寂静荒凉庸俗的天堂，那些玫瑰他们眼睛深厚，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，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，不怕黑夜不怕脏，踏遍千山为了前往，放弃肩膀破碎落天都无缘，我没和野兽周旋，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色就在眼前，人的心太复杂幻变，就站在爱与恨之间，天使魔鬼都在身边，